据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报道，南朝鲜的统一运动家和各阶层群众6月5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悼念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首任议长江西南。会上发言者说，前任议长江西南在2009年6月6号留下以第二六月民众抗争来打倒杀人鬼李明博为内容的遗书并自尽。他们强调，没有自主就没有民主和统一，将为缔结和平协定、实现联邦制统一、赶走美军、废除保安法而展开坚决的斗争。